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作者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。 《龙骨焚香》第六篇，阎罗第三集。六妈叫曲俏，是个唱乐戏的，人美，身条也亮。孟千姿小时候轮到跟着曲俏时，有大半的时间都是泡在戏院后台的，大家都上戏去了，没人理他，他自得其乐，套穿起宽宽大大的戏服，把衣袖卷起一层又一层，然后乒乒停停地点着步子走到墙边，对着墙施礼，还假装羞涩地叫故意翘着舌头想学乐师的发音，但学得不伦不类，听起来像是在叫公鸡。那面强公子从来没理睬过他。有一次被恰好下戏进来的曲俏看到，曲俏笑弯了腰。 咱们千姿这么小就想情郎了，是想嫁人了吧？ 孟千姿便红了脸，把头埋在宽大的戏服里嚷嚷着， 我一辈子都不嫁。 当时的玩笑话后来竟成了真。孟千姿想到六妈即将到来的45岁生辰无人来贺，冷冷清清的样子，心头忽然涌上了几分酸涩。 既然都不去，那我去吧。 这是一家桂林市路边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米粉店，名字也很普通，老盛记米粉店。江恋往面前的米粉里加醋，据说这是店里的招牌粉，碗里挤挤醋醋闹腾腾，颜色丰富而又好看，银白的粉，翠绿的葱，朱红的卤肉，暗褐色的酸豆角，还有个横切的卤蛋。神棍兴冲冲地捧着碗过来，神棍要的是酸笋粉，还加了份儿，碗头堆起金灿灿的一大片。 味道怎么样？ 味儿有点怪。 当然也有可能是用餐环境太一般了，嘈杂而又拥挤，屁股底下的塑料凳又劈裂了条腿，总是往边上歪，所以江恋兴致索然。他一夜暴富，虽然以前也并不缺钱，但从干爷手里支薪跟自己账户上有大额银钞是两回事儿，所以总想着提升生活质量。但神棍呢，老拉着他吃路边摊坐大巴车，还美其名曰不能脱离群众。江恋比以前多了一层新忧虑， 照这样下去就怕哪天我自己不幸钱没花完，那就不合算了。 怪就对了，这全国各地啊都有桂林米粉，但是根据我这么多年来在各地嗦粉的经验，上海的桂林米粉那就是上海味儿，这北京的桂林米粉呢就是北京味儿，都根据当地人的口味啊都给改良过了。那些个自诩爱吃桂林米粉的人，真来桂林吃米粉反而不习惯。 江烈没什么心思跟他聊米粉，他看向熙熙攘攘的小街。 万风火的人什么时候来？ 神棍看向墙上那个早已被烟油熏得发腻的挂钟。 快了吧，说是一点。 龟山住的人是两点来接？ 那当然了，柳冠国打过招呼了，说是这头的山舍呀叫秀兰居，接待的人呢叫陆三明，又叫陆路通。这人可是老资历了，对什么桂东南啊桂西北都熟，广西不是壮族多吗，他们连壮语都会，多合适的向导啊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到一地方能有个当地人领着，那至少省一半心。 省心？哼， 江恋不觉得，他用筷子把粉搅了搅， 原先那么色香味俱全的一碗粉被搅得面目全非。 我觉得这趟省不了心，尤其是那个阎罗，这都死了怎么查？ 哎，小恋恋，你这个可就有点态度消极了啊。你以为人人都跟你干爷似的活那么长寿吗？这阎罗都多大了，那即便不出车祸现在也早死了。 阎罗寄给阎老七的那封信，邮戳属于广西省桂林市。江恋汇总了相关消息，甚至借助电脑模拟将阎罗50岁、60岁乃至70岁的相貌都映绘了出来，然后在神棍的推荐下以9折友情价委托了一个叫万风火的人。据神棍说，万风火入的是收钱帮人打探消息的行当，甭管消息多隐秘，年代多久远，只要钱给的到位，800年前的事儿都必能帮你挖出碎渣来。江恋原本以为找人是件旷日持久的事儿，然而事情顺利的出乎意料，2天之后就收到了第一轮消息。阎罗就住在桂林，化名阎四喜，老来当了环卫工。93年的时候，有一天扫街，躲避不及，叫一辆快速行驶的汽车给撞死了。算算日子，应该是给阎老七寄完信之后不久就出事儿了。江恋有点接受不了这结果，阎罗这样的狠人，少时通匪劫财杀人，壮年时又抛家弃子，只带了口箱子逃亡。前情铺垫的这么满，让人觉得他必然会干出一番大事业，忽然就这么稀疏平常的死了。而且他一出手就送了阎老七一箱字画，自己反而去做环卫工。还是神棍有经验，撺掇他说，目前查到的都只是表象资料，想要透过现象看本质，还得他们俩实地的去问。也行，干爷丧礼已毕，事情也该重上正轨了。这一次江恋没让邝美莹他们跟着，邝美莹的身份诡秘而又重要，经不住再出事儿，还是由维彪陪着待在老宅比较安稳。反正现在交通发达，有需要他的地方一个电话至多一天也就到了。临上飞机时又接到万风火那头的电话，说是这2天陆续查到了点新资料，会一起放进资料袋里面交。江恋米粉吃到一半，见识了这面交。来人是个20来岁的小伙子，一身外卖员的打扮，腋下夹了个资料袋，上来先验身份证，比对江恋的指纹。资料袋递过来之后，还打开手机现场拍摄视频。 嘿，以前我们东西交到客户手里拍照留证就行了，现在得录视频，这是对客户负责。 江恋只好对着镜头拆开资料袋，颇不自然。 哟，你们现在这么先进啊？ 那当然，老板说了，唯有与时俱进，在各个方面增加用户体验，才能把事业做大。我们现在有个全国系统，每一例案子都会上传，各地的同事都可以浏览、点评、提意见。不过你们不用担心隐私泄露，我们很专业的，只会上传目标照片和跟进的步骤流程。你先看，我再解释，有什么疑问也随时可以提。后面这几张是我们赠送的，一般来说查到这个人死就 over 了。 边说边拖了张凳子在桌边坐下。江恋一张张翻看，其实大部分情况他都已经自电话里听说了，多出来那几张都是照片，有一半是阎罗的日常照，看年龄都在60、70岁之间，或是在扫大街，或是拘谨的摆拍。照片边角泛黄，有几张背面还有粘贴过的痕迹，也不知道他们是从哪儿找到拽下来的。另一半拍的好像是一幢烧毁的房子。江恋拿起2张人像照片，这2张是抢拍而非摆拍，所以人物表情和动作更加自然一些。江恋看了半晌，问了句， 他的腿是不是有问题啊？也不是瘸， 总觉得那起步的姿势有些不平衡。 对对，有条腿冻伤过，据见过的人说走路一直有点一拖一拖的。 哦，在哪儿冻伤的？ 这强先生，我们只是负责找人，你问的这个太细节了吧。 冻伤又怎么了？ 就是觉得奇怪。湖南虽说冬天也挺冷的，但应该不至于把人冻伤吧。至于广西，位置就更加靠南了，阎罗怎么着也不至于在广西冻伤啊。 他飞快地翻了一遍那叠资料， 就知道他90年前后是当环卫工的。那之前呢，没有吗？ 之所以这么快查到这个人，就是因为他当过环卫工，有个用工记录啊。之前就不好查了，一个孤老头子，饥一顿饱一顿的，跟流浪汉有什么区别？而且你看看他逃亡的那个年代，全国都处在一个无序的状态，确实难查。据跟阎罗打交道的人说，这老头特孤僻，从来也没向人提起过自己的来历。不过你放心，这不才第二轮资料吗？我们会继续想办法的。 那也只能先这样了。 江恋又看向另外几张。 这又是什么？阎罗的住处被烧了？ 没，我刚不是说我们查人一般只查到人死吗？但这个阎罗死后啊，刚好发生了件事儿，所以顺带着一起放进来了。那些年死亡程序还不是那么正规，再加上他也没什么亲戚朋友，撞成那样没有进太平间的必要，直接被拉去火葬场了，排队等火化。 该不会是火葬场起火了吧？ 就是当天晚上火葬场里有一个工作人员值班，结果半夜的时候起了火，把大半个火葬场都给烧没了。事后调查，是那个工作人员放的火，说是跟领导长期不和，事发前还被降了工资，蓄意报复。 跟领导长期不和，烧什么单位呀？ 是啊，要么说有些人逻辑让人难以理解呢。而且他这一烧把自己都给烧死了，你说何必呢？ 自己被烧死在里头了？ 是，火葬场虽然位置偏，但附近还是有住户的，赶来救火的时候听到他在火中嚎救命，可惜火太大逃不出来了。这事儿当时还挺轰动的，新闻都报了，很多人都知道。 啊，那些赶去现场救火的住户现在还能找到吗？ 啊？应该不难找，但是不是找阎罗吗？找住户那是另外的事儿了。 没事，钱我照付，你找就是。 小伙子前脚刚接了新生意走了，陆三明后脚就到了。店门口的小街太窄，商务车开不进来，他是一路小跑着过来的。其实压根儿没有迟到，离两点还差5分钟呢，但他已经一脸的歉意，大老远的就冲着神棍检讨着： 我来迟了，我来迟了。 这陆三明跟柳冠国年纪差不多，矮胖又敦实，脑袋顶全屑，亮晃晃如灯泡，满面红光，时常带笑，一看就知道擅长迎来送往，难怪叫路路通。他一路引着两人往车子去，又跟神棍套近乎，说道： 稀客稀客，我们广西嗨太偏了，多少年都没来您这样的 VIP 了。 哎，哪里哪里哪里，我就是跟孟小姐略熟一点。 神棍经不住吹捧，又或者是从来没有被这么吹捧过，便有点沾沾自喜，还要假装谦虚。江恋没好气的瞥了神棍一眼： 哪能是略熟啊，三重连办这么多年也只孟助理一个人，孟助理还是熬了那么多年的。我听老柳说了，说您呐特别有学识。哎，孟小姐还好吗？我好久没见她了，上次见她…… 说着在自己腰那儿比了个位置。 上次见她还只是这么高呢。您回去见了她，跟她说说 没事啊，来广西转转，这儿山多，变化也挺大的。 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江恋总觉得这陆三明说到后来的时候有点失落，那种旧式的不被启用的失落。 一定一定啊。 哼，大话精，神棍这三重连办也就是听上去名号好听，跟孟劲松这种差得远了，全程对接柳冠国，压根跟孟千姿对不上话。 想起孟千姿，江恋有点恍惚，觉得他走了以后像被关进了漂亮的琉璃盒子，忽然就再也没有消息了。当然了，也不一定是关，也许是他自己住进去的，不愿意开门出来。 以他那性子，真想做什么事，谁拦得住呢？所以他一定不会被关，至多是自己关注自己。 你是广西这头管事儿的？ 哪儿啊，有六当家的在，哪轮得到我呀？可有什么办法？六妹她万事不管呢。嗨，不说她。哎，到了，上车上车。 秀兰居的规模比起云梦峰可气派多了，水准直逼五星，足见桂林山水甲天下，人家的基本盘大，设施设备都更胜一筹。江恋住了豪华大床间，进屋就看到了迎宾果盘，果盘边还有张卡，他先还以为是迎客卡，细看时才发现是张戏票，乐曲戏票。乐曲也就是广东大戏，又叫南戏，属于地方剧种。江恋没有听过，但下意识觉得粤语那种含娇带糯的吐字唱腔分外好听。他看了眼时间，就是今晚，再看座次是 VIP 黄金席次。 不错呀，看来这秀兰居跟附近的乐曲戏院是有对口合作的，会给入住的客人提供戏票福利。 江恋洗了个澡，小睡了一会儿之后揣上戏票出来，先去找神棍，想看看他要不要一起。刚敲开神棍的门，目光往房间里一瞥，江恋就知道看戏这事儿不指望找他了。神棍的房间里床上床下摊开好多山谱影集还有书，简直形同杂货铺。 你这是？ 哎，小恋恋，我跟陆路通聊了才知道啊，你知道吗？段小姐，段小姐来过这儿。 神棍满脸放光。江恋想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，段小姐是段文熙。说来也怪，孟千姿明明一口一个段太婆的，但神棍偏偏要叫她段小姐。 这有什么奇怪的？段太婆不是周游过全国吗？哪儿都到过。 那不一样啊，段小姐来这儿的时候是70年代，她那时候都年过古稀了。这陆路通说呀，全程都有人陪着，还拍了好多照片，所以我让他都给我找来，我得好好看看。 哼，原来如此，又遇到这无缘会面有缘对酒的隔空友人。别说是粤戏，鬼唱戏大概都不可能让神棍挪窝。广西有什么名山吗？段太婆来这儿是看桂林山水？ 名山倒没有啊，但是有广西湖啊。 什么西湖？西湖不是在杭州吗？ 神棍讲不明白，拉他看山谱，有图就方便多了。原来广西境内的山很奇怪，恰能组成四道巨大而又下凹的弧线，如同弯弓。第一道是桂北的大南山、天平山和九万大山构成的湖，第二道是由凤凰山和天平山山脉构成，第三道是都阳山、大明山、镇龙山、莲花山、大瑶山、架桥岭，第四道弧线是桂南的大青山、十万大山、六万大山、云开大山组成。其中第三道弧从地图上看恰好切于北回归线上，切点便是镇龙山。这道湖被著名的地质学家李四光命名为广西湖。江恋细看那些山名，觉得好笑。 有六万山、九万山、十万山，那其他几万山呢？ 没有，明面上啊，就只有六、九、十。不过广西的山脉太幽深了，也许有，只是你不知道而已。 也许吧。江炼指了指凤凰山和镇龙山。 哼，这么偏的地方，又是龙又是凤的，声势倒不小。 神棍在凤凰山和镇龙山之间那一带画了一个圈， 说段小姐当年啊，就是去的这儿。 那我走了，不打扰你和段太婆隔空对话。 江炼吃了个晚饭，一路溜达过去，刚好赶上开戏。这是一个小戏院，很陈旧，颇有八九十年代的感觉。舞台是木质的，幕布是暗红绒的，椅子是红皮胶折叠的。江炼很喜欢这感觉，觉得整个人被沉入到另一个时空里，安然而又静谧。但其他人不喜欢，有一部分持票过来的看到这场合就退了，嘴里骂骂咧咧。 我就知道便宜没好货，酒店不要钱白送的，能好到哪儿去啊？ 开场前又走了一半，因为报幕员道歉说道， 曲小姐今天嗓子不好，不唱了。 曲小姐可能是个角儿，那些人专门为了捧角而来。江炼看他们三五成群的离去， 我今天还就要专捧配角的场。 人人都冲着主角来，配角该多寂寞呀。 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原著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